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我想就这一首歌就可以证明这一首歌的词曲作者王菀之她是一个才女了， 一首小诗就是一首歌的歌词，而且呢还整齐的从头到尾都是了字结尾，而只有倒数第二句呢是字不同，但是音还是相同的。所以刚刚恋爱的人呢经常会有这首歌当中的心情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这是高晓松作词，牛奶咖啡组合成员当中的葛飞作曲的一首歌。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庐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爸爸，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 声，这是展现了有别于谭维维其他歌的另一种风格了，而且也会瞬间触动很多人心底深处的一些东西，也会想到自己好像还没有过像歌里唱的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这样纯真和无聊的事情。还记得小军以前喜欢过《瓦尔登湖》里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的诚实，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就应和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老狼的《美人》。 美人呀，美得的让人爱，不知你从哪里来，你为我们而存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今天是八月一号，建军节。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是蔡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痴痴的等》当中的一首歌曲，而歌里的那种期待的感觉应该是完全化成了苦楚了。一个看似很顽强的蔡琴呢，却是在这个歌当中唱出了阵阵的叹息感。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啊，听到这一些歌曲应该是有一些的陌生了，可是好歌总是能够流传开来的，无论在任何年代，比如童安格的歌也是那样。来听到这一首《灯》。 或许你正在等 1987年发行的《跟我来》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灯》，这张专辑应该也是让童安格在台湾开始辉煌了起来吧。如果说罗大佑的音乐像悲天悯人的萧峰一样让人觉得很深沉，那齐秦的音乐应该是像潇洒飘逸的令狐冲一样令人浪漫，而黄舒骏的音乐呢就像博大精深的风清扬一样令人豁然开朗，那童安格的音乐呢就很像宽厚诚挚的郭靖一样了，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接下来是蔡健雅《无底洞》。 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嘿，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个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